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55集。期末考试当天，云建威刚考完一门，午休的时候接到赵豪的电话。赵豪现在在一所市公立高中读体育生，前阵子还去首都参加国际高中生篮球联赛，给学校拿了个银奖回来。最近听说又拿到国家二级运动员证，天天在群里嘚瑟。云建威刚吃完饭后回宿舍休息，戴着耳机边看书边和赵豪聊天。 你又谈了一个我们学校的女朋友？ 高三学姐，大美女，年级前十，牛不牛？ 希望学姐早点把你甩了，脱离渣男苦海。 呸！哎，就这么祝福你的好兄弟的？ 有话快说，别打扰我看书。 明天你们考完试，我来接我学姐去 happy， 顺便呢，把你和丹英接着一起玩。咱们好久没见了，我再叫上我篮球队的几个兄弟。 行，我去问问戴英。 那明天我在你们学校门口等你们啊。 知道啦。 云建威联系戴子英，戴子英最爱凑热闹，当即答应下来。他要来，冰晶肯定也要黏着他一起来。柳哲俊与网友约好了周末一起参加漫展，没法和他们一起。云建威和他爸发消息，让他周五下午不用来接他，他要和同学一起出去玩。第二天考完试，他回宿舍换过衣服，背着包到学校门口等人。赵豪也是下午才考完体考，这会儿正赶过来。戴子英和冰晶两人慢慢悠悠还在奶茶店等奶茶。云建威站在路边拿着手机低头给他哥发消息。 哥，我考完试了，猫猫开心点 JPG。 放学了，云叔叔来接你吗？ 今天和同学出去玩。 去哪玩？ 去吃披萨，他们说去篮球场玩，叫我玩滑板。 戴好护具别摔倒，晚上早点回家。 云建威正打字，余光忽然看到一双鞋停在自己面前。他抬起头，看见周牧居高临下看着他，嘴角勾着笑，脸上却没表情。他的身后还有几个人，看起来不像是本校的学生。周牧冲他笑笑。 云建威，你在等谁啊？ 云建威自若收起手机，也冲他笑。 这么快就从看守所出来了？ 周牧身后的人要上前来，周牧拦着他们，挺客气地和他说话。 哎，火气这么大，好歹曾经也是校友，打个招呼嘛。 不好意思，和你不熟。 周牧一耸肩，环视一圈。 今天不找你，沈纪念没和你一起？ 云建威气急反笑，冷冷道： 关你什么事儿？ 怎么？我以为你们关系还不错，不然云家的小少爷怎么会有闲心和沈金念这种人混在一起啊？ 云建威最讨厌周牧这种阴阳怪气装腔作势的人，面上笑眯眯地回他： 我和金念关系当然好了，至于有多好，某些人也没必要打听。某些人就是一个被退了学还进了看守所的废物，仗着自己有个有钱有势的爹，专挑软柿子欺负，做点正事儿他不会，欺软怕硬还是一把好手。哎呀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能耐，现在还敢厚着脸皮跑到学校找人，我可真是大开眼界。 周牧旁边的人听不下去，压着怒火道： 牧哥，别跟这个娘娘腔废话。 没事。 周牧朝云建威走近一步，云建威硬着头皮一动不动看着他。周牧忽然靠近他： 云建威，你是同性恋吧？ 云剑威猛一下攥紧拳头，血液流速仿佛呼的加快。周牧低声说， 不用否认，有些人是不是同性恋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沈纪念也是，他有没有勾引过你？他这个人很随便的，也不挑食。 云剑威扬手坐在周牧脸上，周牧完全没料到他这副柔柔弱弱的样子竟然敢真的动手，一时毫无防备被打得踉跄后退。旁边周牧的朋友马上把他围住要揍他， 你他妈还敢动手？ 停，都别动。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，赵豪推开车门边喊边跑过来，紧接着从车里下来几个男生。赵豪在车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就一眼看到路边的云建威和周牧那群人。他家里有人混社会，赵豪一眼就看出周牧那几个人不是善茬，心想好家伙，云建威这是干了什么惹上了这群人。他在车上狂催司机快点过去，等车刚停好就跑下车，一脸不可置信。 云建威，你怎么还打架呀？ 周牧站稳，鼻子里流出血，他看见云建威往前一步举起胳膊。赵豪赶到云建威身后，忙抬手把他一护，生生挨了周牧一拳，那一拳几乎要把赵豪的手臂打骨折。赵豪狠狠抽一口气，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下这么重的手，这一拳要是落在云建威身上，非把他打散架不可。云建威被他扔到背后忙唤， 赵丁浪，你没事吧？ 赵豪疼得龇牙咧嘴，火气一下冲上头， 我操，你他妈来狠的是吧？ 赵豪转身就和人牛打了起来，跟着赵豪跑来的几个男生稀里糊涂上前拉架，被周牧那边的人拳打脚踢一番，也纷纷怒了。男生都和赵豪是一个篮球队的，很快事态就演变成了打群架。这会儿正是放学的时候，学校门口都是离校的学生和来接小孩回家的家长，大家都看呆了，有人已经拿出手机报警，两个保安拿着警棍从学校门口里面跑出来， 都布置大家，布置大家， 边拿对讲机边把学校里其他的保安叫过来。戴子英和冰晶边喝奶茶边从奶茶店出来，看到学校门口的混战，戴子英目瞪口呆，两波打架的人很快被保安和路人强行拉开。短短两分钟不到，每个人身上都挂了彩，除了云建威。消息很快传到班主任、年级主任和校长耳中，云建威、被退学的周牧还有外校的赵豪一行人被保安扣下，直接一起送去了校长室。校长让人把一群崽子放到洽谈室罚站，洽谈室里站满了打架的、目击的、保安、被叫来的家长，坐在前面面容严肃的主任和校长。警察方才来过，因周牧带来的那几个人还有些案底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便把那些人先带去了派出所，只留两个警察在这里看着周牧。云洪周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，他明明记得儿子说考完试想和同学出去玩，怎么转头就被打电话叫来学校，说他儿子打架，还叫了警察。云洪洲站在桌边，一脸疑惑与罚站的云建威眼神交流，云建威给了他一个不知道怎么解释的眼神，继续乖乖低着头站好。